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桃花黑白讲》。今集继续我啦，杰拉德啦，另外仲有好朋友啊， 系大家好 神秘嘅， 我系老温啊， 神秘老温啊。 系 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啲买楼啊，咁上集仲讲到买楼 经验谈啦 嘅一啲注意嘅，唔系注意，即系形势啊。 系啊，系啊。 咁、其实。真系要买呢个时候，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未讲晒啊！ 要注意啲嘢都唔少。 咁啊，今集继续老温啦，咁啊。 唔系，尤其是我嘅经验啦，即系我买楼就会好多嘢嘅。其实佢你，譬如我曾经买过就系流花嘅嘢啦，即系佢未起好嘅，咁佢俾个图纸你啊，咁样拣嘅嗰啲。 我哋而家嗰座系流花噶， 嗰阵时流花嚟，系流花嚟嘅吓。咁啊，我讲翻我最近其实。都算系少少出咗事嘅嘢嚟嘅，可以俾大家分享下嘅，系要注意嘅呢啲嘢。咁我早期嗰阵时系买流花嘅， 住咗几廿年都出事，真系。 佢第一二年已经出事嘅啦，其实系啊。咁我开始嗰阵时买流花咧，最主要就系睇个地段。 嗯， 嗰阵时净系得个地盘嘅啫嘛，系咪先？个坐向大概知道啦，咁样嘅。 地段正啊， 系。咁个地段真系好正嘅，喺台中市嚟讲系。应该系地王附近噶啦，好正嘅，好正嘅嗰阵时，价钱又 OK 喎嗰阵时，咁啊净系睇个图迹啦，咁啊啲啲间隔啊啲房型 OK 喎，咁样吓 OK， 咁啊即系博取买啦，咁买嗰阵时都要注意啊，有阵时佢话有多数都会问你要唔要买车位啦， 嗯， 其实台中市好多买楼一定会买埋车位嘅。即系正常都会咁样嘅，咁、我都后悔其实嗰阵时净系得买一个，因为我都俾佢呃咗。佢话我哋因为车位唔系咁多，所以咧预计顶晒笼一间屋只可以买一个车位。但系之后咧，原来我发现唔系，原来有啲人买三个嘅， 系咩？ 我真系咁戆居，点解买一个？应该同佢嘈下佢先得嘅，系咪先？因为其实有两个车位有个好处嘅，第一车位咧，其实佢一定要卖俾社区里边啲人嘅，所以。价钱都唔错嘅，只有升好少跌嘅，其实， 嗯， 因为佢焗住卖俾里边啲人，啲人一定有需求嘅。同埋咧，而家个家庭咧，好多都系会有两部车，即系夫妻各自揸咁样。 台湾好普遍， 台湾好普遍嘅，好普遍嘅。咁就算你屋企得架车都唔紧要，咁你多一个位，你咪租出去咯，租俾社区啲人都 OK 噶嘛，系咪先？咁再加上 单车得啊。 放未必得噶，有啲管理委员会咧，佢系会要求嘅，唔放得嘢嘅，好多嘢噶，好多要求，每个地方唔同。咁啊，你出租之余又可以，如果你唔租，咁有啲朋友嚟揾你探你，咁都可以停下你另外个位啊嘛。咁我觉得都 OK 嘅，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可以买两个位， 就两个位， 系唔好俾佢搭点啊，有阵时。 不过新屋先得啫，旧楼嘅我佢有几多个就几多个。 咁冇计噶啦，旧楼就冇计。咁我而家即系最主要就系用流花个时段啦。 先讲流花先。 系，咁啊，咁啊，拣位都即系停车位都有个要诀噶，其实。咁我嗰阵时同嗰个 sales 熟咗，咁佢就原来咧车位又有分大细，又有分方向噶，有啲位又好难停噶。 嗯。 咁你要真系同嗰 sales 熟咗咧，佢先会放翻啲。坚料俾你，呢、這个位系大过其他嘅，但系价钱一样嘅，嗰度咁样都得嘅。 你同啲 sales friend 系啊，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及清楚。咁啊，同埋边啲位系死角位，好难停嘅。咁你自己要即系度下啲路线咯。 咁啊，日日翻到屋企都好难停。 系啊，唔系有啲位系真系好鬼抌嘅，即系要调即系转三四次之后先入到你个位，你明唔明啊？即系好惨，我而家我隔篱嗰位咪系咯，好彩我当其时买到个靓位，一怼入去后褪咬掂晒，吓、呢个就系要注意啦。咁即系第一可以多买啲车位啦，一两个咁样啦。咁第二就系搵啱个靓位同埋大位啦，吓、咁仲有一个最主要就系我最近出事嘅原因啦。 嗯， 咁我个房型咧就其实有个露台嘅，咁。嗰阵时个建设公司咧就话俾我哋听，佢话呢个露台系暂时性嘅啫，咁将来咧我露台会褪咗出去嘅，佢起好嗰阵时一个露台会唔见咗嘅，变咗系你间屋嘅里边嘅面积嚟噶啦，咁样嘅。咁当其时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嘅露台推即系推出去做你个单位咁样噶嘛， 即系间屋大啲啊嘛， 间屋大好多，同埋方便好多嘅，因为露台咧有阵时你污糟邋遢嘅成日。好烦嘅都，咁有啲人唔中意露台，咁如果推咗出去咪正咯，玻璃幕墙哇，好 high 噶嘛个位，好似酒店咁嘅感觉噶嘛，咁当其时我唔为意嘅，咁佢就叫我哋签个同意书，就系、是、同意我哋将来系会变个 图织啊，个起个位系咁样嘅，就冇咗个露台噶啦。咁叫个个都签先买嘅，咁啊大镬啦！仲有，除咗个露台退出之后，即系推出去之外，仲有就系佢个公厕。咁佢就 B two 即系地下室二楼嗰度咧，咁原本系个停车场嚟嘅。咁建设公司就话希望增加多啲嘅公共设施俾我哋，所以停车场就会有一半改咗为我哋嘅会所。咁又要我签同意书，就 系 同意佢咁样改喎，咁样。好啦，大镬啦！ 呢个嘢我就知， 你知啦，呢个系咪？好啦， 露台就唔知， 露台都系嘅。咁啊好啦，过咗住咗几年之后咧，开始出问题啦。咁啊有啲系咩原因咧？咁我哋原来个会所系唔合格嘅，系冇嗰个使用，即系佢只可以用喺停车场嘅啫。原来喺嗰个即系使用说明里边咧，系唔可以做改建嘅，唔可以做间隔，唔可以乜都唔得嘅。原来咁咧，其实如果你即系默默咁用咧，系冇乜问题嘅。最惨咧就系、是，因为佢每个大楼有啲管理委员会噶嘛。咁其实咧好多住户相之间咧，可能因为某啲利益关系咧会闹交嘅。原来咁闹下闹下， 我一定知啦。 系啦，闹下闹唔妥啊！有啲人咧就因为咁样又卖咗楼啊，搬咗出去啊，点样咧唔妥嘅？点知搬走咗之后，嗰啲人咧就检举你，就话你个地下室系违建嚟嘅。 嗯， 哇，大镬啦！每个月都有人检举，仲系匿名检举，即系冇人唔知系边个嚟嘅，搵唔到人嘅。咁啊，次次叫政府啲人嚟查，一查每次都罚6万，就系话你真系违规，唔得啊！今次改完，下次就系唔得。咁变咗而家变咗荒废咗个会所，好大镬。即系呢个就系，但系我哋都哑口无言啊，冇办法，因为之前签咗同意书噶嘛。 我哋嚟补充句，罚六万系罚大厦，即系人人都有份。 系啊，大厦管理委员会啊，系啊，管理委员会啊，系啊。咁听讲话而家可能会更升级添啊，就系话如果你个地方嗰个会所唔再去即系迁拆咗佢嘅话咧，将来系每一户都罚6万啊。佢话我话唔系啊嘛，边有咁样噶、啊？ 签咗同意书。 嗰度先惨啊，系啊， 所以呢个老屈住咗几廿年都濑嘢， 濑嘢啊，真系濑嘢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就算你买二手楼咧，可能你都要知道一下，系某啲地方系咪有违建嘅？ 咦，但买二手楼我冇签过、啊， 冇签冇办法噶。咁你 去咗你嗰度买你间屋， 嗯， 咁我冇签过同意佢噶、 啊。咁但系你 咁点啊？ 都要接受嘅，其实 咁佢冇罚我，咪唔关我鬼事啊！ 咁你因为管理委员会系属于大家噶嘛， 即系罚大厦，我都要负责啦。 系啊， 咁我冇签名，我哋罚埋我。 咁我呢啲详细我唔知啊。 不过你讲呢样嘢，我都有个古仔讲，等你讲埋先。 系，咁啊变咗而家即系不断有人检举，不断要查， 够晒烦咯。 烦嘅真系烦嘅，所以变咗成个好靓嘅一个会所唔用得，成日黑蒙蒙咁样。 不过呢个有补充少少啦，其实有睇过我嘅故事都知道，我曾经搞过足球场，都系因为呢啲咁嘅使用用途不当而俾人抄家噶嘛。 系啊， 所以台湾呢啲土地用途好鬼多，好刁钻。我哋唔，你唔好以为嗰啲文件系中文，你就识晒啊。 哦， 嗰啲唔系俾人睇嘅，嗰啲唔知俾边个睇嘅，写完都唔知噏乜嘅。 系啊， 如果你以为嘅中文咁简单，台湾就唔会有法律系呢样嘢啦。 系， 仲使读书嘅，仲有律师嘅。 系， 所以咧呢啲咩用途嗰啲，我都唔识睇嘅，搵专业人士睇啦。 同埋有阵时要睇你好唔好彩嘅，因为你撞啱，如果冇人检举，你咪可以继续用咯，用佢三年都冇问题。 阳台咁点啊？ 咁阳台呢镬就反而即系曾经有人提过，诶嗰阵时我都签过同意书嗰个样嘢，但系当然好彩就系检举嘅人净系检举目前嘅即系公厕，即系个会所，仲未检举到去楼上啊！ 即系话如果督到埋咧，你要拆翻佢，变翻个阳台。 系啊， 哇，都大工程，我 好大镬啊，系好大镬噶。所以呢样嘢就真系要真系好注意咯。咁我嗰阵时买楼花嘅楼嘅时候就，就佢焗住你签噶，你买楼，咁佢叫你，佢话可能要改个样，我哋唔知噶嘛， 照签噶啦。 咁咪梗系照签噶啦，冇经验噶嘛，系咪先？咁你除非你唔买嘅啫。系咪先？咁你焗住签嘅，所以冇办法。 嗯， 吓咁啊，呢个系买楼花产生嘅问题咯。 不过唔系楼花都一样有啫。 嗯，头 先我咪讲话我住紧嗰度啦。 系， 即系旧楼十几廿几年添啦，我住嗰座。 啊， 早嗰轮都有类似嘅事发生啦。嗱，详情咧，因为我当时唔系好有记得。 嗯， 总言之咧，就系、是、大厦唔知有边一忽系违规嘅。 嗯。 咁咧，消防处定乜鬼咧，成日嚟。 嚟一次罚一次。 哦，系啊，嗰个洒水系统 啊， 嗰个更换嗰个洒水系统。 但系好似话有一户唔肯换定点样啊嘛？ 系， 如果户唔肯咧， 反而系罚佢嘅，好似话要。 之前话全座大家都要罚啦， 系， 所以旧楼都好麻烦， 好麻烦。 咁我系租屋嘅啫，我话鬼知佢啊，罚饱佢咯。 嗰件事我都可以补充一下嘅。 啊，你都知啊？ 嗰阵时因为台湾嘅大厦管理条例里面咧有规定，就系十楼以上系要有洒水系统嘅， 嗯， 即系住宅嗰个部分啊，系同埋系一定系固定要有人俾消防要 check 嘅，即系 work 唔 work 嘅，你唔好话装个假狗都得唔得嘅。 即系嗰个叫做消防系统检查咁 啦，系啦，洒水系统 都有嘅，其实 洒水系统十楼以上一定要有。咁我哋嗰栋咧，就因为荒废咗好多年，嗰阵时冇人查，管得唔严啊，吓咁啊，好似自从系九二一之后，定系唔知某啲大楼发生个大火之后咧，系啦，严重嘅火灾之后咧，开始就越嚟越管得严啦，先可以先啱啱好查到我哋，原来我哋好多系唔 work 噶。即系全部唔，水喉已经弯晒噶啦，已经即系用冇咁嘅用途嘅。嗰阵时先建议大家都要换啊嘛。哇，嗰阵时都使咗唔少钱啊，成栋楼。 系啊， 系啊，好多人嘈啊，嗰阵时。 就唔系每户都仲要俾钱噶， 系 都系 系，因为佢又要配合你装修啊嘛。 业主俾啫嘛，唔关我事。 咁你租楼噶嘛？ 啊，所以租楼有着数啊，唔系讲笑。 所以睇定啲都啱嘅， 睇定啲 系啊，因为一直出事啊。 咁但系佢都烦嘅，因为佢成座大要整过晒嗰啲喉管咧、 啊。你成家都污糟邋遢嘅，搞到 一嚟污糟邋遢，二嚟如果你有装修咧， 拆咯， 要拆晒佢噶。 系啊， 咁如果有啲谷少数谷有嚟过我屋企睇过，就知道啲管啊，都睇周围都系 爆晒出嚟啊， 唉，好核突嘅。 冇办法，我试过间屋都系咁嘅。 系啊， 系啊，掹几条好粗嘅喉。 系啊，啲喉走晒出嚟。其实以前系全部入墙噶嘛， 系入墙嘅。 咁就因为佢重新装嘅，全部明管，咁、 嗯、 咪一条条喺度咯。咁啊，仲要你每人每户唔知夹几多钱咁噶嘛。 系 开咗几次业主大会投票话拣边只，唔知点样边只边只几多钱，咁几多钱啊？管理费又补助翻你几多咁类似咁样啦，都好烦。廿几年楼啦， 系 咪一样有问题？嗯、新楼有新楼问题够啦。 唔系嗰阵时，因为嗰个消防咧系入墙噶嘛，咁地震震完之后咧，好多地方漏水啊，你知唔知啊？ 哦， 穿咗啊，咁你点补救啫？个个挖起佢嚟补咩？补一补冇几耐，可能一个礼拜后又震一次，咁啊变咗佢索性条水又闩咗，就冇咗个洒水系统。以前就系咁样， 咁冇水咯， 跟住咪一直生锈，咪一直唔用得咯。咁跟住开翻之后咪全部漏水噶，佢唔 work 噶嘛，吓、啊。所以呢个真係要注意囉。所以其实而家后面啲新楼呢係好多明喉㗎，后面即係走明喉啦。 嗯。 即係煤气喉啊水喉都係明喉㗎好多。所以呢个就要注意囉。 即係好多人咪话成日话台湾啊嗰啲线电线啊走下出嚟啊。 係 好落后啊咁样。 係。 但係呢啲日本都係咁㗎。 因为佢要应付天灾。 唔係囉唔係似香港咁乜嘢。即基本上冇乜大嘅天灾，台湾唔系啊嘛，一架地震，一架 系啊 台风咁。虽然台风走明线系麻烦啲嘅，一吹冧咗咁，但系 佢维修得快， 维修快啊嘛，一两日可以搞掂。 系 地震系更加添，我谂震烂咗， 乜都裂晒啊， 边度断啊？咪成条马掘出嚟睇咩？ 系啊， 所以日本都好多啲电线噶。 系。 啊，呢个同落唔落后啊嗰啲冇乜关 系。冇关系啊，呢个系因应啲。 环境 系啦，嗰啲灾情啊，啲嘢去搞。 台湾就咁咯。 系咁，头先讲到，譬如你去到想睇啱呢栋大楼啦，咁其实都要注意嘅，买之前都要问清楚好多嘢啦。咁譬如佢嘅嗰个叫咩管理委员会嘅规模啦，同埋管理嘅方式啊，嗰度里边啲嘢，譬如佢系咪佢基金够唔够多？咁够唔够足以维修啊？各样滋应呢啲嘢嘅， 睇下多唔多人欠管理费。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都系好大嘅指标。 香港都要睇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请嘅管理公司嘅人员啊，系点样啊？同埋佢里边嘅公厕咧，会唔会系好难维护啊？因为有啲咧，有啲私人泳池嘅，吓咁其实有泳池嗰啲咧，维护费好高嘅，其实。 但系呢啲咁嘅小大厦，我觉得啲泳池啊，塌塌咁，感觉咯。 变咗你要花好多钱去维护咯，真系你要如果干干净净嗰啲就真系要维护咯。好似我哋即系以前嗰个社区附近都有一个，系啦，隔篱嗰栋都系 好邋遢咁嘅， 好邋遢。 但系佢又废唔到啊！ 但好似冇人游水嗰度。 但系佢一直一定要俾维护费噶嗰啲，系啊。所以如果你遇正呢啲又用唔得到嘅设施，但又要一直俾钱去维护嘅话，你就真系 心理不平衡。 系啊，会不平衡，好大镬噶啦。但系因为有可能你话，诶、哎，我投票废咗佢，但系可能有啲人想保留，咁点搞？咁你咪顶心顶肺咯，变咗。 啊，咁系啊， 系咪先？ 管委会要投票通过咁。啲人话唔系啊，唔用我 嘥咗啦， 我唔游水，但系摆度睇下靓都好啊。 系咯，人哋感觉啲 friend 入嚟可以有啲系啊，有面子噶嘛，咁啊死啦！咁你遇正呢啲你啲邻居系咁嘅大镬啦，系咪先？咁啊，因为好多决策咧都系大会通过嘅，其实好、多嘢，譬如耐唔耐突然间又话加管理费，咁啊又或者耐唔耐又话要增加啲咩设施，你唔同意咁，如果但系你赞成，即系赞成多过你反对，咁你佢都一定要做噶啦。 嗯， 所以你呢啲系咪可以？其实有一个方式就系你可以租入去先， 租住嗰个社区。 系啦，咁你知道佢哋开会嘅运作模式噶啦。咁你知道哦，呢度咧系比较保守啲、稳定啲嘅、悭钱嘅呢个管理委员会，咁你咪安心啲咯。唔会咪每年都要使佢几百万去执下嘢，咁咪大镬啦。 其实讲翻咧，我而家住嗰度嗰个管委会几好嘅， 我觉得唔错啦， 储咗好多钱嘅， 储到钱 可能俾人罚咗唔少啦。 哦，咁多少都要补翻出嚟嘅， 所以都好多问题嘅。 好平啊！你嗰区嗰啲管理费系应该同区最平，系啊， 户数多啊， 同埋佢嘅管理位置又好，即系佢唔需要派好多人喺唔同嘅地方去管理人员啊、好似得一个搞掂嘅啦嘛，一班 一个好求其咯， 系咯， 所以有啊，去咗厕所冇网管啦，即刻。 你知唔知我而家新嘅社区系好多噶地下嗰个，总之后楼梯有一个，前门有一个，咁中间有啲嗰啲咩秘书室有一个，好多嘅。咁变咗洗费高咯， 咁咪好咯，促进下就业啊嘛。 吓、啊，唔系嘛？哇，啲管理费争好远，贵过你好多、 啊。你而家管理费几钱噶？ 我嗰度应该就系65定70蚊嘅， 一平。 咁你嗰度好似得一半价嘅啫，35定40蚊嘅啫，好似。 我系一个月大概1500咯， 唔系抵啦， 四廿几平，即系几多啊？ 40几平1500， 即系30蚊咯， 30零蚊咯， 系30蚊咯， 咪抵到烂啦，系嘛？食餐饭都要1000几蚊啦，系嘛？即系呢样嘢，即系管理公司啊，同埋管理委员会嘅运作要好注意咯， 都要了解啦。 系啦，咁啊，设施嘅部分就系要注意睇下系咪真系有啲用得唔用得咯。 咁啊，讲起买楼啊，仲要睇下你嘅停车场出入口啊， 哦， 出嚟方唔方便啊？嗱，我嗰度就唔好啦，而家，我而家住嗰度，出嚟成日俾啲车遮鬼住。 哦， 我觉得好危险啊，分钟撞车。 系，其实呢个位最危险系撞到人。 系咯，随时撞到人添，仲有。 因为你啱啱嗰个系只行人路面嚟嘅，一怼出嚟一上爬坡上嚟噶嘛。 我试过真系争啲夜晚黑争啲撞到个阿婆，佢做咗黑衫。 我咪唔系人嚟噶。 唔系人系好啊，唔使惊啊。哇，杀都杀唔切啊，几恐怖啊！嗰阿婆成日执垃圾嘅，即系识得嘅，即系我大厦度住噶啦，真系。即系有啲阿婆好中意执垃圾噶嘛， 系。 咁啱佢喺前面嗰度行，慢慢行，一上到去，你上嚟见唔到佢噶嘛， 睇唔到噶。 一上到地面，哇！咩有个人喺度啊？哇！真系 好危险噶，你嗰个位真系几危 险。系啊，咁其实呢啲都要你自己买楼 衡量咯， 都要睇埋呢啲。你个出边条路繁唔繁忙啊？ 系。 咁好似中港路，即系而家叫台湾大道啦，有啲大厦咪成日话咩点好点好，但系佢出入都要喺中港路，我觉得。 都系麻烦嘅， 成日塞车嘅， 成日塞车嘅， 翻咗屋企都塞餐懵嘅。 不过我都可以分享一下，简单啲嚟讲啦。譬如我之前带人哋睇楼嘅时候咧，会带佢睇啲乜，系经过啲咩嚟睇嘅。咁、譬如一入到嚟，第一个一定系经过大厅啦，个大厅嘅运作啊，有咩模式啦，跟住就去到间屋度睇咗屋嘅屋况先啦，厕所水啊，睇下水压得唔得啊，方向坐向啊，啲窗啊，正唔正常啊，咁样嘅。OK 完之后咧，佢第一个就会跟住落去地下室睇停车场啦，就睇你啲即系路线好唔好，又睇下你啲，譬如有啲，因为有啲地方咧好多啲机械停车位啊，其实都好危险嘅。有啲人一睇完系哇机械噶唔啱啊咁样唔好啦，咁佢就走噶啦。连屋咧就算系好，佢都唔想买嘅。 嗯， 因为佢觉得停机械嗰啲停车位好难停， 佢就唔啱噶啦。 又难停又危险。 系啦系啦，咁佢第一个跟住就会睇停车位啊，即系嘅路线啦、啊，跟住咧睇设施啦。佢最兴咧睇咩咧？睇喂啲垃圾抌喺边噶？ 嗯， 就带佢睇下后边抌垃圾啊、分类啊， 企唔企理啊？ 企唔企理啦？因为有啲乌烟瘴气咧，好麻烦嘅。到时你可能管理委员又要花笔钱去清去搞，又要抌钱又烦嘅。咁都系类似呢啲咁嘅程序咯，多数都系。 咁啊，买楼啊，大概系咁啦。 大概系咁样啦。 如果大家睇完仲有咩想问嘅， 想了解嘅， 群组留言啦。 或者我哋之后如果想谂到嘅、 啊、 特别啲嘅，再讲咯。好啊， 系咯。咁啊，今次咁上下啦。好啦，咁啊，下次再见。 好， 拜 拜，拜拜。